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今个礼拜咧，我哋系继续资本主义的秘密嘅呢个话题嘅吓。咁样咧，如果大家睇紧呢个节目咧，就睇到咧 Jeffy 咧，赶到嚟啦 吓， 就参与咧由我哋呢个第二节开始嘅吓，大家嘅讨论啦吓。咁样咧，其实咧喺过去两个礼拜同埋头先嘅第一节入面咧 ，Jeffy 啊，即系我就已经讲咗咧，即系人类最早期嘅嗰个经济活动啦，那个轨迹啦吓，同埋嗰个所谓财富。嗰、那個起源啦，同埋個盈餘嘅起源啦，咁啊頭先係講到咩叫利潤啊，咁樣樣嚇，咁樣咧我就講到咧，其實利潤最先嘅出現咧，嗱財富可以咁講，財富最先出現咧，當然咧就係、是有咗呢個統治者嚇，咁佢咧就要好多人咧即係。向佢立功咁樣樣啦，立功嘅時期，咁佢使唔曬，咁嗰啲咪財富囉，係咪啊？咁樣呢就，但係利潤呢嗰啲我哋即係唔再利潤啦，佢係盈餘啫，係咪係財富啫。咁但係其實呢喺市場交易入面嚟講呢，以前以物易物嘅時期呢，係一種好透明嘅等價交換嚟嘅，咁亦都即係無從體現嘅，即係冇利潤存在嘅。咁利潤點樣最先出現呢？喺人類嘅社會入面呢，就透過長程嘅貿易啦。咁長程貿易嘅時期呢，因為兩個生產者咧係相隔兩地，大家係溝通唔到嘅。咁於是個商人咧就可以從中獲利，係點咧？嚇、啊，即係將嗰啲貨物咧喺度咧就係、是、以低價買入，然後運到嗰度高價賣出。嚇、啊，咁當然佢啊回程嘅時期又一樣啦。咁嘅時期咧，佢就可以咧係獲取到一個利潤，而呢個利潤咧係確實咧可以令到佢咧越嚟越有錢。咁呢個咧啊就係、是、個另一種財富累積嘅方法啦。咁我講過呢，頭先呢就第一節完嘅時期我有提到呢第三種嘅方法呢，就係、是、講真，如果佢係已經有咗呢、這個財富累積嘅時期呢，佢就可以去買人哋嘅田地、啊、然後呢就將嗰啲田呢就租俾人哋嚟耕收租，咁於是呢佢就可以即係亦都可以會越嚟越有錢嘅， 即係用錢搵錢咁樣。 完全呢其實即係已經係用錢搵錢啦，呢個就係地主嘅方式啦。咁當然你話我有十畝田就租俾十個人，咁十個人就個個月交租俾我，咁我都係當然有錢啦、啊、可能亦都我係完全係超過我日常消費啦，咁、啊、但係即係我都唔會累積㗎嗰個財富。咁但係個問題呢，如果你係將你得到嘅錢你使唔曬嗰部分，你實使唔曬㗎啦，好多下即係好啦，使唔曬嗰部分，你再買多啲田又再租俾佢又收租，咁於是你個財富係咪一路增加囉，咁、啊、所以呢頭先我講到啦，其實呢今日我講嘅題目好有趣啊 ,Jeffy 呢我就話即係四不等。啊、今日呢我叫四不等啊，就係、是、咩四不等呢？一，盈余就唔等于利润；二，财富就唔等于资本；三，小商户就唔等于资本家；四，市场经济呢就唔等于资本主义。嗱、啊、点样唔等于法呢？呢、這个就係、是、哇我哋呢、這个即係讲题嘅最核心㗎啊，咁样呢我就逐样逐样嚟拆解啦啊。咁我曾经讲咗啦，盈余就唔等于利润，咁呢个都好易理解啦。但係财富唔等于资本呢，呢、這個其實係對好多人嚟講係比較困惑啲嘅。咁但係未講完呢樣嘢之前，未講呢樣嘢之前呢，其實呢我想講一講呢仲有第四種嘅所謂嘅財富累積嘅方法，就係頭先你講話以錢搵錢。佢以錢搵錢呢去到個地步呢連田佢都唔使買，就係咩呢？就係放債啦。嗱、啊、呢樣呢其實就係最差最差㗎、啊、即係頭先我講地主本身佢自己已經係不是生產㗎啦，咁佢就純粹就係買咗啲田返嚟租俾人，咁就收租，咁就坐喺度就係收租啦。咁、呢個當然大家知道啦，香港啲地產霸權就係咁樣一回事啦、啊、好啦，咁但係呢另外一樣仲更加差㗎啦，即係佢連田都唔使呀，真係以錢搵錢就係、是、放債。咁放債呢當然我哋即係成日講更加差㗎呢就叫高利貸啦。咁高利貸啊，鬼子佬啊叫做 loan shark 啊 ，loan 就 L O A N 啊嘛，即係 shark 就係鯊魚嗰個 shark 啊嘛 ，loan shark 咧其實就係嗰啲咁樣嘅放高利貸嘅人啊，係嘛？我哋叫大耳窿啊，都有個窿字嘅，不過唔係 L O A N 窿嚇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其實英文咧呢、這個叫有息貸款咧嚇、啊，就有個名好有趣嘅，好冷門嘅，我哋日常生活好少遇到嘅，叫 U S U R Y。usury 其實即係有息貸款咁解。咁 usury 呢我即係上一集都講過呢，嗰時阿 Cherry 喺度都話其實喺好多嘅民族啊，即係特別喺古代嘅各個唔同嘅民族啊嘅文化嚟講啦，其實呢都係一種罪惡嚟嘅，即係佢哋都覺得呢樣嘢係道德上好唔啱嘅，即係人哋有需要嘅時期你一係就借俾佢，一係就唔借俾佢。 但係借咗俾佢嘅時期呢，咁佢到時還就應該還返，咁你即係你借十蚊就應該還十蚊，係咪？我借一擔谷你就應該還一擔谷㗎嘛。咁佢咁冇所謂啦，大家即係有時我有需要，第時可能係我有需要呢，係咪？即係呢啲咁就係大家守望相助咋嘛。但係如果我借一擔谷你要還兩擔嘅，喂，咁呢樣嘢就真係高利貸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樣嘢呢，其實喺古代社會，即係差唔多所有人類社會呢，都視為不道德嘅。 好似而家嗰啲伊斯蘭嗰啲。 係啦，我都講過啦，伊斯蘭教嚟講呢，其實就唔容許有息貸款，唔淨止㗎，其實天主教都係嘅。喺即係中世紀嘅時期呢，即係天主教教會呢都係禁止有息貸款嘅。但後嚟呢，即係佢即係個商業發達嘅時期呢，啲人呢就好叻嘅，即係佢係搵好多嘅藉口呢，最後呢就係、連教會都冇咗個符，咁於是就默許咗咁解嘅啫，其實就咁、但係講真呢，其實高利貸又係一個有趣問題啦，即係如果剛才講咩叫剝削呢，其實就灰色嘅，即係冇一條黑白嘅。咁但係呢，其實咩叫高利貸都一樣喎。因為個高字呢其實就係相對㗎嘛，咩叫高呢咁。咁但係呢我就畀些少嘅概念畀大家睇下，因為逢係呢啲咁樣嘅收利息啦，而家講到利息啦，即係有息㗎嘛。嗰個利息呢必定係跟呢個複息嘅，係咪？所謂複息嘅意思呢，一般我哋通常一年啦，當然有時嗰啲高利貸直情唔係一年添啦，佢可以任你點計都得嘅，即係逐日計又得，逐個禮拜逐個月都得，係咪？咁但係譬如我哋而家銀行嚟講，一般用年息咁先算啦，我就當用年息。咁但係年息嚟講呢，譬如你話而家嚟講離晒譜添啦，直情差唔多係零啦，即係你之前用08金融海嘯之後啦。咁但係呢，即係而家我哋係處喺一個非常之唔正常嘅情況底下㗎，所以我哋唔能夠攞佢做例子。但係過去人類幾千年嘅歷史呢，其實嗰個息口呢係真係兩三厘呢，我哋叫做即係2-3%呢就屬於叫低息㗎啦，一般係咪？咁你去到呢5-6厘呢，其實呢都已經係高高地啦，但又唔算太高啦。但係你去到即係10厘、8厘呢，有好多人都覺得都幾高下喇喎。你去到10幾20厘呢，其實就好犀利。但係呢，你知唔知有時呢啲咁樣嘅真係大耳窿呢，可以去到30厘、40厘㗎嘛。即係一年呢，即係話你借咗10,000蚊呢，你100好啲啦，即係易講啲啦。你借咗100蚊呢，過咗一年之後呢，你要還103蚊或者104蚊㗎嘛。咁你又會咁諗啊，你話即係其實103、104都唔係好犀利啫咁樣。但你唔好忘記，我哋而家講緊係複息啊。所以我哋考慮嘅唔係話一年咁簡單㗎嘛，即係如果你一年還到，咁你都叫做好彩啦，係咪？你係即係嘔多30蚊、40蚊出嚟。但如果你一路還唔到而一路拖落去嘅話呢，嘩好犀利好犀利喎。你第二年呢就唔係話還多60蚊或者80蚊喎。第三年唔係還多90蚊㗎喎，大家知道。呢個樣嘢呢就係大部分人都冇嗰個概念㗎。就係話複息增長呢個威力係大得好交關嘅，因為佢係翻一番咁翻上去㗎嘛，係倍數翻上去㗎嘛。嗱咁樣呢，首先我講一講呢，利用話講到倍數呢，呢度拆開少少啦，就講個倍增期嗰樣嘢，大家知道啦，複息增長呢其實最易呢嚟去掌握嘅呢，就係用嗰個叫倍增期，英文叫 doubling period， 即係幾耐呢，究竟你所要還嘅錢呢就係倍增，即係加多一倍。咁原來呢就係、有一條息啦，如果你大家中學學過嗰啲 compound interest 嗰啲知啦，咁但係都幾麻煩嘅。但係如果弱膜地呢，就係、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就叫做 rule of 70， 就係叫做70嘅守則。咁就咩70呢，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年利率係譬如係 R 咁樣先算啦，有時用 X 或者用 R 冇所謂啦，咁多個 percent 嘅百分之咁多嘅，咁呢你就係將70嚟俾呢一個 R 或者 X 啦，即係呢個利率嚟除呢，除出嚟嗰個呢個年就當咗係年份呢，其實就係個倍增期啦。好簡單嘅啫，都頗準嘅。嗱咁樣呢，我就好簡單咁做一做過啦。其實如果係年息兩厘，個倍增期就係35年。兩厘其實好低啦，係咪？但係35年呢就倍增啦。當然對於我哋嚟講呢，就你話擺錢喺銀行呢，你就梗係話嘩唔係呀嘛，如果佢兩厘，即係我擺10,000蚊喺銀行呢，就35年之後變20,000，咁你就覺得佢梗係冇鬼用啦，35年喎，係咪？你諗諗唔諗。咁但係跟住聽住落去喎，大家下。如果嗰個年息係3厘呢，咁而家呢有好多定期存款啊，你知人民幣啊乜嘢啦，漏你呢就話有啲可以去到3厘㗎嘛，嘩3厘呢啲人而家啲眼呢已經 發光㗎啦。即係同我哋以前，即係我後生嗰時候，我記得呢係講緊10幾20厘嘅，曾經最高嘅時期10幾厘。咁但係而家啲人聽見3厘已經兩眼發光㗎啦。3厘呢原來嗰個倍增期呢就係23.3年㗎，約莫 即係23年咁上下啦，係咪？咁23年呢，即係46年呢，其實你就已經係吓、啊、就唔係倍增喎。嗱，你23年就倍增啦，吓、啊、譬如1萬就變2萬啦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你再倍增46年呢，咁就係嗰2萬就變咗4萬㗎喇喎，4萬喎，係咪呀？你再過23年呢，就變咗係8萬㗎喇喎，係咪？咁呢個大家要明白個複式增長咩力。好啦，如果你再睇落去呢，嗰、那個息口呢，如果係5厘呀，其實只係14年啫個倍增期。咁所以5厘都唔錯喎，講真。如果你能夠，即係大家唔好咁貪心，如果你擺啲錢落去一個銀行或者某個投資工具，如果佢係有所謂年息5厘嘅話呢，其實你14年就返㗎啦。假設你有本事擺100萬落去呢，14年你就變200萬㗎啦、啊。不過呢就好少人有咁嘅耐性㗎，因為14年佢都覺得太耐啦。咁、啊、樣呢，當然14年有幾耐呢，就視乎你嘅年紀㗎。對於我咁嘅年紀呢，14年我覺得好短。對於你得14歲呢，你14年簡直就係 eternity。係咪？即係你24歲你都覺得係 eternity 㗎啦，係咪？即係所以係隨住人嘅年齡係好唔同嘅，即係個時間嗰個感覺。啊、好啦，但係而家譬如我一跳到去啦，唔好逐厘上啦，我去到8厘咁樣算啦。八厘，嗱點解八厘呢？你知啦嚇，08金融海嘯之後嚇、啊，當時嘅啊總理温家寶咧就話要補八啊嘛，補八咪即係話中國嘅經濟啊或者個 GDP 咧就每年要增長8%，咪即係八厘啦，係嘛？即係複式增長。八厘你知唔知個倍增期係幾耐咧？只不過大概係九年啫，嚇、啊、九年就翻一翻啊，係好驚人嘅，好驚人。不過而家唔講住我哋嚇、啊，即係爭取時間啦，我即係再跳埋落去啊，我揀咗另外3個啫。如果去到10厘，即係話呢頭一年嚟講呢，你借10蚊就還11蚊，但頭一年咗喎，記住喎、啊、其他嗰啲唔係咁計㗎喎。好啦，咁如果10厘嘅時期呢，個倍增期就是7年，7年嘅時期呢，其實你即係14年呢就變咗係4倍㗎喎，係咪？咁如果你再加7年嘅時期呢、啊、就係、是、31年嘅時期呢就變咗8倍㗎喎，31年已經變咗8倍了，得唔得人驚啊？你再加7年呢，38年呢就變咗16倍了喎、 哦、真係對 比。喂，你即係其實你哋唔明白，其實 carbon interest 係小學生都明嘅，但係、即係講出嚟就明白，但係你哋從來唔去諗啊，你哋明唔明啊？你哋唔去諗咗嘛，個道理係簡單到冇得再簡單㗎，係咪先啦？佢、總之一個倍增期叫倍增啊，大家明唔明咩叫倍增啊？係咪？好啦，我而家就揀多一個15厘，15厘呢就唔夠5年個倍增期，即係 4.7 年啫。好啦，最去到20厘呢，當然未算係最高啦，有啲大耳窿點止20厘呀，係咪？咁但你知唔知而家嗰啲咁樣嘅信用卡公司呀、啊、 30几， 唔係就係、是、你知唔知呀、啊、所以其實呢啲好離譜，其實我覺得一個文明社會呢，真係其實唔應該讓呢樣嘢存在嘅，係咪？有乜理由政府可以容許呢啲信用卡公司就話啊，我即係過期欠交呢就可以去到30几厘㗎喇，黐線嘅，簡直呢樣嘢係超級大耳窿嚟㗎嘛、啊、其實係好冇道理。 即係兩年到一倍係咪？ 唔係咁計呀，而係話嗱，你一年嚟講呢，即係話譬如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你30厘呀、啊、譬如你30厘，我就當一年咪100蚊變103蚊囉，咁你覺得唔係好緊要㗎嘛。但係嗰個問題嚟講呢，你最緊要係我哋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年呢，你其實係複式㗎嘛。咁而最易理解就唔係咁樣睇，而係睇佢個倍增期。咁倍增期係點睇呢？嗱，我就講返20厘啫，因為我呢度計咗20厘。20厘呢個倍增期係3年半啊。好啦，嗱，我就問一問你哋 Jeffy 吓、啊、即係其實呢個真係小學生都咩㗎，你唔好、啊、連小學生你都肥佬啊。如果我35年之後我要還幾多錢呢？嗱，即係話我而家呢本來就借咗人100蚊嘅。35年之後如果係按20厘係還幾多錢呢？ 哇， 但我哋數喇喎、啊、好易嘅啫，大家一齊數喎，小學生都識㗎，真係。但你哋唔去諗㗎嘛。因為35年呢就有幾多個倍增期呀、 啊。20次方啦。 唔係，即係頭先你35年就係有10個倍增期㗎嘛，冇錯啦，啱啊，你其實就係2嘅十次方啊，10個倍增期㗎嘛，但係一講100蚊先啦，由100蚊開始，所以你過咗第一個倍增期呢就係200蚊啦，100變200啦、第二個倍增期呢 就 400，第三個就800，第四個呢 就 1600， 千六咧，跟住咧就係 三千二 咧就係 六千四， 六千四之後咧 12800， 12800， 25600， 25600， 51200， 其實大家都好識啦，如果電腦嗰啲啊，咪就係嗰個電腦咯，咪就係256啊、512啊嗰啲咁樣咯。咁然之後咧就係1024啦，1024，即係100000蚊嚇，02400。咁即係10倍增期，即係換句話講咧，你借人100蚊咧，你35年之後咧，你係要還100000蚊，係嘛？咁如果你唔係100蚊嚇，而係10000蚊咧，哇！你乘翻落去啦，你借人10000蚊咧，你35年之後，你睇下你還幾多？傾家蕩產咁滯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嘅問題咧，其實你呢個複息咧係好驚人噶嘛，係嘛？但係你逢係放債嗰啲收嗰啲咧，就係複息利息嚟噶嘛，即係形式嘅息啦嚇，利息嘅息啦，兩個唔同嘅息啊，複息利息嚟噶嘛，係啊嘛 ，compound interest 嚟噶嘛，係嘛？咁呢樣嘢咧，你話係咪發過？哇，豬頭咁啊！所以最好嘅，即係都係最卑鄙嘅賺錢方法，就係、是、高利貸咯。咁高利貸嘅時期，講真，你如果人哋好地地啊，邊個會咁笨嚟去借錢啊？佢知同可以同你借，佢都係因為佢唔掂啫。咁唔掂嘅時期真係吓，佢屋企嗰隻牛突然間病咗死咗，哇！佢成扎豬突然間染咗個咩豬流感死曬，突然間啲洪水嚟到浸曬啲田，佢冇曬嗰啲收啊，即係收穫啦咁樣。咁嗰啲人佢又要交税，又要維生咁樣樣係嘛，冇嘢攞出去賣咁樣。咁佢被逼先借㗎咋嘛。但係你一借咧，你同啲借大耳窿一借咗咧，你基本上就真係永世不得翻身啦。啊、所以點解呢，有啲要賣兒育女 啊有啲賣身葬父啊咁樣、啊、最後呢就真係一無所有。咁呢啲就最卑鄙無恥嘅，就係高利貸。咁亦都呢就從來呢，其實世界上嘅任何嘅社會呢，其實都係要打擊呢啲高利貸嘅。係咪、即係冇一個政府係接受高利貸嘅，因為呢啲人係咪不時生產，而且呢係製造動亂啊。是咪咁你剝削，咁好明顯就剝削。但係而家喺我哋嘅現代文明呢，大部分嘅高利貸都係合法嘅，其實銀行咪就係合法大耳窿囉，大家明唔明啊？係咪咁我哋呢，所以我哋呢個文明呢就係建立喺呢個咁樣嘅債務之上嘅。咁所以講到啦，財富嘅累積，但係財富唔等於資本喎。咁我講過呢就係咁樣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如果你肯停嘅呢，你嗰啲就唔叫資本。唔肯停嘅先叫資本，即係我講嗱，我而家我無論係不斷咁樣土地兼聘啊，我買地買田啊，收租啊咁樣，但係咧原來我 set 咗個 target 嘅，我去到嗰度咧，喂夠啦，夠曬使啦，皇宮殿咁樣樣係咪？三妻四妾或者即係妻妾成群咩嘢都好，哇山珍海菜日日都咁樣瞓龍床都夠啦，好咁我就停啦。誒咁樣咧，去到嗰個地步嗱，你未到停嘅時期咧，你就係一個資本家，但係當你一停咗個時期，你已經唔係一個資本家啦。你就係只不過擁有大量財富咁解嘅啫，咁所以無論你係用地主嘅方法，亦或用高利貸嘅方法，即使你用高利貸已經好無良啦，但係個問題，你原來咧都係 set 咗個 limit 嘅，你係定咗有一個目標嘅，就係、是、去到咁多我就停啦，啊，即係我就唔再放貸啦咁樣，咁你就唔係叫做資本家，咁你嗰啲錢亦都唔叫資本喎。其實資本嘅定義咧，呢、這個按照馬克思咧，其實資本咧唔係一個實物嚟嘅，唔係一個實體嚟嘅。資本喺馬克思嘅定義入面嚟講咧，即係你可以話佢神秘化都好啦。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，係一種社會關係嚇、完全係一種 social relation， 係一個 process。佢唔係一個 thing， 佢唔係一樣嘢嚟嘅。資本唔係一樣嘢，唔係一個實物，唔係一個 entity 嚟嘅。咁所以資本其實就係永遠咧，就係一個過程，就係流動嘅。而呢個流動其實就係不斷膨脹、不斷擴充。喺呢個過程入面咧，就係叫資本啦，就叫 capital。所以你固定咗個財富呢唔叫資本吓、好啦，咁至於你擁有好多財富而唔不斷咁樣令到佢增值，令到佢膨脹，令到佢擴充嘅呢，嗰啲人呢即係你只係守住個財富呢，咁其實馬克思都有幽默感啊，即係佢當然呢，佢嗰個德文我唔知點叫啦，佢英文就冇乜幽默感嘅，不過我哋中文有幽默感解啫，中文就叫做守財奴啦，守財奴，英文叫做 HOARD，然後加個 ER,hot 呢樣嘢呢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嘩我攬實佢嘛，唔放攬實佢唔放就叫做 HOARD 嘛，但係你然後加個 ER 咪即係嗰個人囉， 即係 hoarder 咧，就即係話，哇！我攬住曬啲郵票啊，我攬住曬啲貝殼啊，攬住曬啲金銀之寶啊，我攬住啲金條銀條啊，哇！正啊！我日晚晚喺度燙銀紙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啲人啲財主佬啊，嗰、那個唔係資本家，嗰、那個只不過係守財奴，守財奴。咁喺資本主義入面嚟講咧，呢種人係最差最差嘅，係冇意義嘅。係因為喺佢嚟講，因為咧佢就冇為資本服務啊，嚇。咁其實好有趣嘅，即係有時多翻轉頭，你話神秘主義都好啦。其實喺資本主義嘅社會入面咧，其實係資本家為資本服務， 調翻轉 就唔係資本為資本家服務嚇、啊。我上次都講過嘅，我唔記得嗰次你喺咩度啊？唔係就係話咯，其實啊雞係雞蛋為咗延續自己製造出嚟嘅載體啫嘛，係嘛？嗱咁呢樣嘢好有趣喎，呢樣嘢係咪將我哋嘅常識顛倒咗啊？因為咧，其實應該話雞蛋係雞為咗延續自己而製造出嚟嘅載體啊嘛。但係佢而家就倒翻轉頭，就話雞係雞蛋為咗延續自己喎。咁呢個當然就係道金斯啊，1976年嘅《自私的基因》嚇、啊、，Savage Gene 入面嘅一個名句啦。唔係佢名句啊，其實係更早咧一個即係新西蘭嘅小說家嚇、啊、Samuel Butler 咧，佢寫一本《虛幻國》入面咧有呢句説話。咁但係就同1976年佢呢個《自私的基因》呢本經典名著入面嘅嗰個思想就不謀而合啦。完全就咁啊！即係話，其實我同你啊 ，Jeffy， 同埋你哋而家睇緊、聽緊嘅咧，其實你哋係行屍走肉嚟嘅啫。你哋係為基因服務嘅，你哋係基因為咗延續自己而製造出嚟嘅一個過渡性載體嚟嘅啫。各位，明唔明啊？你哋全部都係，我都係 ，Jeffy 都係。咁就同樣道理，資本家其實係傀儡嚟嘅啫。真正要延續自己嗰個叫做資本，咁資本係一頭怪物嚟嘅。咁當然呢個我係故意神秘化咗佢啦。其實資本正如基因一樣係冇意識嘅，基因都冇意識㗎。是嗎？咁所以其實只不過我哋係用一種以人法嚟去講佢咋嘛，即係講一種客觀現象咋嘛。所以我話嘩資本嘩就係、是、自私的資本咁嘛，即係自私的基因其實都係以人法嚟㗎咋嘛。基因點會自私啫，佢根本冇意識㗎。係嗎？但係其實好類似，我覺得呢個譬喻係好類似㗎。其實唔係資本為資本家服務，係資本家為資本服務。 其實呢個好得意，因為呢我哋成日同人哋傾偈呢，因為話譬如話點解有啲人有咁有錢呢，好似李嘉誠啦， 就係 點解好似佢咁大個都仲要不斷搵錢嘅， 越有越貪啊， 係呀，真係好困惑囉。 係啦，嗱一陣間呢，其實我哋未完全回答你呢個問題㗎，你呢個問題係好關鍵好關鍵嘅 ,Jeffy 呢個問題。但我哋而家係逐步層層深入，咁遲啲呢就一定回答到你呢個問題㗎、好啦，咁但係我而家呢就跳一步先，即係我講咗呢樣嘢先，係咪？咁我哋講返出嚟呢，即係話財富點解唔等於資本。資本呢係不斷要滾動，不斷要增值，不斷要擴充，而且係無休止嘅。實際上呢，呢樣嘢唔係話我哋一種嘅嘩好神秘主義式嘅我哋定義落嚟，而係真係我哋睇到嘅。喺自從呢、這個咁樣嘅人類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資本逐利呢個本性，或者特別係資本主義啊即係發展起嚟呢，係你係睇到呢係真係一種無休止㗎喎。我哋唔排除間中有啲有錢佬係咪佢去到某個地步嘅時期，咁佢就已經停咗落嚟啦，唉我夠啦咁樣，咁佢話唉真係金盆洗手啊，退出江湖啊咁樣，咁或者呢就捐曬啲錢，好似巴菲特咁樣係咪，即係都唔留俾仔女啦咁樣。咁係有㗎喎，即係我哋唔係話冇呢個可能性喎，但係個關鍵就係、喺整個人類歷史入面，呢啲人係唔係主流先？呢啲人絕對唔係主流㗎嘛。好啦，當佢脫離咗資本家嘅行列，佢咪變返做守財奴囉，即係按照馬克思呀。咁你係隨時呢、這個世界上真係有守財奴㗎嘛，但係諗下守財奴嘅數目同資本家嘅數目邊個多呢？一定是資本家是絕對地佔大多數的，是不是？因為他們背後原來就有一個內在的硬邏輯，是令到他們呢是為資本服務，是不斷呢是令到這個資本越滾越大的。那這個硬邏輯是什麼呢、我們遲些再講，賣少少關子。那跟住下來呢，其實呢就想、講一講這個第三個四不等了，就是小商戶不等於資本家這件事了。啊、其實呢這個就完全是跟返住我們剛才講討論嗰樣嘢嘅。為什麼呢？即係其實呢個又係有個問題，我剛才講都話，所以點解即係資本主義呢個問題係咁龐大咁複雜呢？因為中間牽涉到好多好微妙嘅概念嘅問題嘅。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話，嘩商家佬咪即係資本家啦，係咪？但係商家佬同小商戶嗰條線喺邊呢？喂其實冇㗎喎，即係好難畫一條線㗎喎，係咪？咁但係呢 呢度嚟講，我今次就講翻咧，佢嗰個雖然話係有灰色，但灰得嚟咧，其實個黑白係二分的咁多嘅。就係、是、點樣分咧？嗱，講真咧，就係、是、個資本逐利嗰個問題。如果你一個小商户，我成日大家知啦，成日最好就係舉呢個領匯嚇、啊，收購曬所有嗰啲屋邨商場嗰樣嘢啊，上市啊嗰樣嘢啦，係嘛？你知啦，呢個咧就完全就係按照資本主義嘅邏輯嚇、啊，或者市場至上論啦，或者自由經濟至上論嘅指導思想底下進行嘅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俾人鬧都緊要啦嚇，即係嗰啲惡果咧亦都不斷浮現出嚟啦咁樣。咁但係其實即係最大咧，啲人批評就話：哇，佢咧就係、是。扼殺曬所有呢啲咁樣嘅小商户嘅生存空間啦，係嘛？趕走曬，不斷咁樣瘋狂加租，於是咧就全部都係嗰啲咁樣嘅即係大財團、大企業啊，甚至係跨國企業嘅連鎖店，係啊，打造到鬼火咁靚啊！但係咧就悶到嘔嘅嚇，行個個商場都一模一樣嘅咁樣樣啦嚇。咁呢個唔使我多講啦，講得太多啦。嗱，但係個關鍵就在於邊度咧？其實咩叫小商户咧？就譬如以前嗰啲咁樣，我就可能係原本係同人打工嘅。不過我真係咧就死慳死抵嚇、啊，或者咧甚至亦同朋友借錢，同屋企人借啦，最先㗎嚇、啊，或者同朋友借，或者朋友夾粉啦一齊啦。咁於是我咧就唔打工，我就自己做老闆，但係就開一檔好細嘅嚇，一個商鋪嘅啫，一個小小商鋪。咁你可以個商鋪咧係賣雜貨啦嚇、啊，賣文具啦，或者淨係一個麵包鋪啦。或者係一個理髮店啦，係嘛？賣皮鞋啦，係嘛？即係好似《歲月神偷》入面嗰兩兄弟啦，係嘛？阿、任達華同埋阿秦沛咁樣樣啦，一個咧就喺街頭就剪髮，一個喺街尾賣皮鞋咁樣樣，係嘛？嗱，咁呢啲就叫小商户啦。咁呢啲小商户咧，留意佢哋個營運模式係點樣樣，係咪啊？佢哋基本上咧就係、是、真係為咗養妻活兒，或者話喺呢個之上咧係。生活稍為豐足，或者係達到一個小康嘅水平嘅啫。咁而且咧，佢一路咁運作落去咧，咁佢當然咧，佢嗰個收入一定要大過佢嗰個開支啦。如果唔係佢蝕本，蝕本都可以執笠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開支包括曬所有嘅燈油火蠟，包括曬所有嘅原料，係嘛？包括曬咧就所有嗰個鋪租，係嘛？咁嘅嘢全部先至咧係叫圍到皮啊嘛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個收入大過成本，嗱、這、呢個成本呢度呢又好微妙一樣嘢，大家要諗啦。你千祈就唔好呢，啊係啊，我前一排睇唔知聽心機而乜嘢，聽有個人講呢樣嘢，就話好多年青人係創業啊咁樣啊，嗱你千祈唔好計漏一樣嘢咁。我聽咗上嚟都啞然失笑嘅，我話佢講嘅嘢呢就真係好似阿媽係女人一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時呢，原來阿媽係女人呢都係要講嘅呢個世界。佢就話呢，你年青人創業呢，你計嗰盤數呢，你就千祈唔好計漏咗自己嘅人工。如果唔係，你係自己呃自己嘅啫，係嘛？你話哎呀，我已經圍到皮啦咁樣樣啊，或者我已經點點啊，啊嗰個我哋叫 break even 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個咁我哋繼續落去啦咁樣。錯，因為原來咧，如果你計漏咗自己嘅人工落去咧，其實你係蝕緊本嘅。嚇、啊，呢、這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喎，各位年青人係嘛？咁所以咧，關於乜嘢叫成本呢樣嘢咧，其實咧係有個巧妙嘅地方嘅。其中就係要包括埋你自己嗰個人工啦。咁當然你個人工嘅水平呢，咁又係即係好巧妙啦。咁有時就只能夠就話，哦，如果我一個咁嘅人，以我咁嘅學歷啊，以我咁勤奮啊，咁聰明啊，諸如此類乜都好啦，我出去打工，我大致上即係或者平均嚟計，我應該攞到乜嘢工資呢？咁樣咁呢個就係咪一個起碼嘅人工啊？ 嗯， 係嘛？你用嗰個嚟做一個所謂基準咧，係啊，係一個市場價格啦，係咪市場嘅價格？你計翻落去啊嘛，嗰、那個叫 benchmark 或者咩啦？咁你要計埋你自己嘅人工，而仲有得剩嗰、那個咧，先至係真正你嘅盈餘嚟噶嘛？係嘛？你嘅盈餘。咁但係呢個盈餘咧，當然亦都可以睇成係利潤咯。嗱，呢個好巧妙啊，係嘛？我之前話盈餘就唔等於利潤啊嘛。好，咁我哋咧一間翻轉頭咧，再詳細分析呢個概念。 送吧，喜歡孤單一個。 我一睇到呢度似啲咩咧？就似我嗰陣時喺啲卡拉 OK 有聽嗰啲，啲大哥飲到咁上下啦，跟住就上台唱啦。原來自遠走。好啦，但係下低下低啲細佬咧，仲要大老爺。 遠走，遠走。 佢呢首歌咧真係好搞笑，就叫做從不喜歡孤單一個。但係成件事就係你從來都係孤單一個。 多想講你知。 喂，身為主席，我諗點都有一個半個跟班擦鞋仔、親戚，甚至乎仔女